喺呢個漢來佢就愛呢個漢，胡來佢就讚嗰個胡。誒，明鏡現萬丈咧，佢就冇起心動念佢。誒，明鏡現萬丈，胡來嘅胡意，佢唔會執著呢個胡。一個執著呢個胡啊，嗰個漢來就唔厭嗰個漢啊。誒，佢呢個明鏡啊，現萬丈，佢唔執呢個萬丈啊。唔執呢個萬丈就難現萬丈啦。假如呢個明鏡咧執著一個像，其餘個像就不能現。守字啊，唔執一個像難現萬丈啊。咩叫做執呢個像咧？影相機啊，一影咗佢就執咗佢咯。哦，再影大雄得，又換飛龍，唔換就影唔到啦。佢就只係佢哋執咗落嚟噶嘛。手字就非真正嘛，所以影相咧影咗一次就不能影第二次，手字非真正嘛。明鏡都唔守，胡來都胡現，看來都看現，一意星辰來就一意星辰現，山河大地來就山河大地現，男女攞有來就男女攞有現，佢冇手就點啊？啊，佢又唔起心動念。現咩像？影相機就唔同啦，起身動念去嚟影啊！喂，企嘢都企穩靜啲啊，企好啲啊，一二三，起身動念去影嘅。所以影相機起身動念影，手字非真正，影一次不能影大字。明鏡唔同，不起身動念現像啊。不起身，亦不守住任何一個像，佢就能夠現萬像。誒，所以我哋修行啊，要學呢個明鏡一樣，不起受動念，亦不守住地真清。切莫學呢個影相機，影相機起心動念嚟影，啊，影得一次啊，就手字啊，手字就冇第二次嘅，嗱，手字就非真正。所以修行，我哋切莫起心動念啦，啊，而切莫手字，我執著，啊，執著念佛，啊，結啲唔啱嘅，我係要念佛。你執著個念佛啊？我咪執著個念佛咧？你手指一拍，就唔見得八萬四千個拍。啊！我執著參禅，別啲唔啱噶啦咁啊！哦，你執著咗參禅，哦咁樣啊，八萬四千個法門咧，你就唔見咗。你只有一拍，呢一拍一執，越執越好。所以手指非真正啊，起手就皆妄動，妙指就人事曉。中望掩污名，亦唔起心，亦唔守字。哦，咁咪呢個妙子咧，唯有六祖大師啊，一點我就醒過嚟。啊，妙子就人事曉啊，中望掩污名，我曉咯。嗰陣時點樣曉？係咪有我而曉？如果有我，就掩污咗咯。哎、啊，有我曉更厭惡喎！曉啲時候無曉而曉，哦，都唔會厭惡啦。無我而明，都唔會厭惡啊。有我明就厭惡喎，有我曉就厭惡喎。啊，有咗我咯，有咗個曉啊，有曉就有不曉，你咪厭惡咗啦。所以呢、這個師父說法，師父都無意嘛。你就無得，咪忘咗呢個厭惡嘅名啦、啊。啊，師父有所意，你有所得，有難有所有意有得，呢、這個就厭惡自己嘅自性啊。所以呢個蓮花出污難，不染污難。誒，佢出污難，佢唔染呢個污難嘛。一葉行空。不自控嘛，啊！一個自控佢就厭惡咗咯，啊！佢一啲談空佢而不自控啦，明鏡照像佢唔自呢個像，一個自就一個像咧就厭惡咗咯，好似個影相機影咧，影咗落去，曬都 嘥唔得，咪染污咗咯。所以我哋嗰个心啊，得而无得，得唔会有呢个染污名。昔日孙菩萨在呢个石室嚟打坐，大色天王就散化。孙菩萨话：大色界你为咩事情散化？尊者，你善说火嘢，不过我冇说。啊，你冇说，我又冇闻啊。啊，无说无闻，何故散化咧？无说是名真说，无闻是名真名。所以大色天王就散化。无闻就是名真闻，冇厌恶嘛。无说是名真说，冇厌恶嘛。所以无意是名真意，无得是名真得，所以中堂厌恶名。呢个止痛咧，就唔得三分四治噶，以六祖为师嘛。一个唔系六祖啊，做嗰啲师傅啊，唔好话看一千遍，看一万遍佢都唔懂，所以一定要亲近善知识。善知识就难同难易咧。善知识有大因缘，所以教导得你得见性啊。赞的知上，顺州的被契人，顺州放晒山，被契呢个缘嗰个人，少年出家，少年咧小孩子，有两个大仔嗰阵时。佢就出得家啦！少年出家，知求见性啊！佢呢个自然出家嘅自然咧，不求自拔，都为求见性，见翻自己个本性，识埋金悟，希望咧悟翻自己个佛性。佢哋自求见性啊！哇！呢个出家嗰个自然啊，的确是好啊，唔系为乜出家嘅。放現在的人呢，比古人真係冇得比。人家少年小孩子出家，佢個自然呢不求而物，為求見性，見自己嘅本性。一日去參禮，一日咧嚟參禮六祖。試問曰：以從何來？你從邊個地方來？欲求何事？你求咩事啊？咁樣啊？一學人近往梅州白鳳山，學人即係大子啊，學法子人啊，近往呢個梅州，梅州到南昌啊，南昌縣梅州府啊，白鳳山乃大通和尚，無是堅聲識佛之意。我無呢個大和尚對我講啊，堅聲啊識佛。见佛性咧，肯定成佛；见人性咧，肯定做人；见天性咧，肯定做天。啊，你唔好见呢个鬼性，肯定做鬼。啊，所以你要见嗰个佛性，见佛性咧，肯定系成佛噶嘛。所以无是见性成佛之意，未揭。哦，见性成佛我未能揭，所以有误矣。原来后来我可以从降晒山到我哋广东韶关南华寺，后尾嚟考嚟礼拜啊，福望和尚指示，和尚知六祖大师指示我见性成佛咧，我出家嗰个自然就想见性，是必有何言？哎是佢以是佢行啊！你咧知呢个大空和尚，佢对你讲有咩话啊？是不妨啊，佢俾我看下啦。一诸上报悲，凡听三月啊，我诸上到咗呢个大空和尚嘅地方啊，不折不扣都三个月。未蒙是悔啊！未曾蒙呢个和尚咧，开始嚟教诲，未发切故，但我未求发嘅心好恳切啊，好急嘅，一直独入 呢個方丈室，方丈定放咗帳噶，呢、這個帳室係微摩室噶嘛，微摩室定放一帳，能用八萬四千嘅獅子座，所以以後嗰啲大和尚嗰、那個帳室就稱為微摩室嘅一帳。哪一個方丈室一帳呢？定放一帳啊！唔止一帳係嘛？講啊，方丈室一直讀入帳室。請問如何是冇急本心讀本性？我直頭問你，不如何是我嗰個本心？本心我唔係問嗰個煩惱嘅心。貪心、親心、痴心、千曲特技心，唔使你講，我自己有得出賣。啊，我有問嗰個無煩惱嗰個心，而何是我家呢個本心呢？本性啊，我唔係問嗰、那個本性，人人個本性唔同，但即係個個性是唔同嘅。有啲個剛，有啲係柔，有啲係勤，有啲係懶。你叫佢啊，我啲品性係咁懶啊，呢個就品性啊。啊，我唔係問嗰個性，唔係我本來嗰個佛性，本來個佛性咧，係咩樣子咧？即係如何是冇急個本心，如何是冇急個本性？但係用那嘢。已經去用法，你見唔見得佢去用嘅？對，見。我哋人人都見到佢去用啦。其實見到佢去用啊，我哋大家留意一下，一份見就一份空，十分見就十分空啊！啊，無量嘅見咧有無量嗰個空喎，呢個去用啊無邊，睇人哋見得幾多，你嘅見性有幾多，你就見幾多去用。所以已經去控跑都已經我見既然已經去控有何相貌去控有什麼相貌啊你見去控有什麼相貌啊對去控都無形有何相貌去控都沒有形狀的他沒有形狀有什麼相有什麼貌啊佢冇形狀啊，有形狀就有相貌，長短放言嗰個相貌，青黃赤白嗰個相啊，不過佢都冇形狀，有咩相貌？佢有無形，有何相貌？既然以至本性都有佢用啊，你呢個本性啊，好似佢用一樣，了無一物可見。你本性之後冇一件物俾你見，呢個就叫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正智。你本性之後啊，冇一件物俾你知，呢個就名為真智咯。你個本性啊，無物可見，無物可知，無有青黃長短啊！你呢個本性由虛空。即係呢個本性就用無有青黃知識，無有長短之形。但見本源清淨啊！你的本性係無相啊！哦，從呢個無相之中咧，你就見到呢個本性嗰個本源清清淨淨，清淨之中啊，國泰賢明。你呢個國泰啊，圓滿光明啊，遍十方之明，見性成佛，咁樣就係見性成佛啦。見性你就成佛，如果唔見性咧，你就做眾生。見性成佛，亦明如來自見。啊！見到自己個本性啊，而安遍十方咧，啊，亦稱為如來嗰個佛智就佛見。學人雖問此事，猶未揭了喎。學人咧，雖然間係聽到， 大奉旨聖而來，這樣來教訓呢，心裡頭有疑惑未曾揭曉，是見聖成佛之意啊。黑和尚開示，我今日到這個可能山這個曹太啊，黑六祖大師的名字來開示的，是彼此所說由秦那個字典烏靈你未了。這個大通和尚這樣來說法，還有那個字典存在嗎？什麼叫字典？我們人生見到碰了這個見，滅了這個字，就見到滅人那個見，滅人那個字所以金剛經文，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即非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是名我見人見，眾生見，受者見。就是我們人的自見呢翻過來這樣就不行所以我見非我見，這個真真是我見，人見呢非人見，人見控制了我們，然後是名是人見，眾生見呢又控制了那時候呢，這個真真是眾生見。所以金剛經文，即彼我見，是名我見，即彼人見，是名人見。所以這個見要空的，我們人的見不空，見來見去都是人的境界，一個人的見一空呢，那時候一露出個佛見呢，你見到佛的境界所以這個見一定要空的。那是這個靈嚴正覺，自見立自見，即無明海，自見無自見，是即涅槃。我們這個自見能夠無了這個自見呢，馬上就整涅槃。如果自見立了這個自見呢，你就無明的海。所以我們做人之中呢，個個都是多知多見，我有我的見你有你的見，他有他的見，十個人呢十個見都不同，這個是眾生的見，這個是人的見所以呢我們修行再簡單再直接就滅了自己的見。所以四祖信心明不用求真，唯需識見，你不需要求這個真，你識得你的見就行了，不用求真，唯需識見。所以修行自己有識滅自己的自見眾生的自見一滅，佛自見就現前了。眾生的自見你不肯滅，佛自見點有現前。所以彼此所說由秦那個自見，既然間存了這個自見就不能見到，有了少少的見都不能見到，何況多多那個見所以由秦自見烏靈耳未了不甘是以一拜，我現在是你一手戒，六祖呢都不同他解釋，用一手戒來令他開悟，不見一法秦無見，大智浮雲借日眠不見一法也不見墮法，是不是墮法又不見，一法又不見，一切法不見，除了這個無見，無見就有見，他不見一法，不見多法，不見一切法他見無，除了這個無見，那個見未曾滅，那個見未曾空，萬一自見立見就無明海如果這個無見都無了，就好了，自見無見就是即涅槃一法的見 咩？得啦，墮翻個劍唔立，哦，一踩翻個劍唔立，啊，佢立咗呢個無劍，存咗呢個無劍，哦，啊，呢個無劍啊，你還有呢個無劍咯，劍無，但係呢個無劍，啊，嗰陣時你劍聖啊，劍咩？大智浮雲借日面啊，好似個佢用呢個浮雲借咗你個日面啊。唔係大字黑雲遮入面，如果字見多咧，就黑雲遮入面。啊，一翻個見就冇，多翻個見就冇，一踩翻個見冇。你還有呢個無見，呢個無見咧就大字浮雲遮入面。你還有呢個無見啊？呢個無見咧控咗佢，啱啱浮雲雲開熱現啊！呢個無見咧就浮雲遮入面。咩六祖講得幾清楚？不至一忽手控之，還而太空生閃電啊！一忽你又唔知，多忽你又唔知，一太忽唔知，你有個知控，你有個控字啊，手呢個控字啊，我一太忽唔知，但我手呢個控字，哦，手呢個控字，還你一個字，知控，唔係知忽。唔係治多花，唔係治一切花，治呢個空。哦，你話係有治治空，你呢個治空之治啊，佢令你不能見性啊，未曾真空啊，萬年太虛生閃電，太虛咪空咩？哦，突然間閃電，閃電就唔空啊，係咪啊？一切花空咪好咯。哦，你有個空字，哦，治空。控制打命咧，一踩翻未得控咩？擺咗控制，等而氦氣之中咧，生閃電未成功。氦氣之後閃電害成功。所以咧，你有呢個控制咧，你就未成功啦。所以不能見自己個本性，不能明自己個本心。但又未成控得曬。啊！一刹发空，发发空啊！但呢个空字未曾空，还知空啊？还有还系未曾空，还又而还而系去生闪电，此次之间撇然轻，初印何曾解放电呢？六祖话：呢个和尚开示你嘅啊，佢嗰个字见啊，撇然轻起嚟啊！此字就講呢個控字，哦，佢開示你一切都，呢個控字必然生起嚟，見呢個無見又必然生起嚟，佢識法咧依然都話一個控字，話一個無見，控字無見必然就生起嚟啦。有咗自見啊，不能見性啊！初印何曾解放見呢？放見令人加到無字無見呢？你俾嗰個控字，俾呢個無見俾佢，依然係有自見何曾解放見呢？自見無自見呢個涅槃啊！自見都還存有呢個自見，呢個就無明啊！啊，你存有呢個控字，存有呢個無見，依然係無明未曾盡，何曾解放變呢？方便就破人個無明啊！你有呢個控字無見在，無明未曾破，初人何曾解放變呢？原則點樣啊？六祖講啊，以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啊，應當一念自非，你就滅非，你個靈光就顯現啦。我哋一念財生，知道地啊，馬上就滅非，自己個靈光就顯現啦。所以我哋個妄想啊。唔好只个妄想打完咗之后，啊错咯咁样，妄想走咗咯，啊插扣啊，最弊冇用哦。妄想来啲时候咧，马上咧就要觉悟，自飞灭咗佢。哦，妄想财散咧，你马上又觉悟，又灭咗佢。 唔好打呢个妄想，打打打到教喎，打到完啦啊！刚才又打妄想，哎，做咩事啊？走咗，咁样有咩用啊？一当一念，嗰、那个妄想嘅气，马上你就降。你共呢个妄想嚟斗快，佢起得快，你又觉得快，系咪啊？有咁快觉咁快，哎，你共呢个妄想咧，要打个停手。佢一起你就觉，一觉呢、这个妄就灭。妄滅呢，自己靈降就顯露囉。啊，只當一念知飛就覺飛，覺飛就無飛，靈降就顯現。啊，一念知飛就覺飛，覺飛就妄妄想，哦，自己嘅靈降就顯露囉。啊，所以妄想財散就覺，覺就無妄，無妄啊，呢、这個妄想。灭咗咯，呢个灵降咪显露啦。切莫呢个妄想起嚟，随妄想嚟作业，作咗业佢嗰阵时啊，知道错咯。嗰阵时咧，你已经系做咗罪啦。所以以当一念自知非，一念自非灭非，灵降常显现。啊，多念自非灭非，灵降常显现。一切念自非灭非，灵光之常显现。所以我哋念念都自非，念念灭非，嗰个灵光就常显现啦。所以教我哋念阿弥陀，点解念阿弥陀？妄想嚟，马上念阿弥陀，哦，妄想就唔见咗啦，阿弥陀就现前。哎，呢个阿弥陀咪无量光啊，咁啊，自己嘅灵光咪常显现。所以修行啊，有方法嘅。啊，共邊個鬥快啊？唔係共人家賽跑嚟鬥快啊，共妄想鬥快啊！哎呀，邊個快？係咪啊？我哋咧共個妄想咧嚟鬥快，妄想起我就降，唔好等你起咗之後我又降，起咗之後降咯，唔見咗嗰個財寶咯。誒、啊，佢一起嘅時候就降，一降妄想滅，靈光就顯露啊！所以當一念自知非，自己的靈光常顯現。因此我們時常都要觀自己的心、啊、一動念就覺知道非，知非滅非，自己的靈光漸漸就顯現了。這個就好過他剛才是不是、啊、不見一花就手無處、啊、猶如蟹去散閃電啊、不見一花的手無見、啊、大字浮雲都只是日面，永遠都不能靈光顯現。所以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現，常聞解義，甚業豁然。豁然悟道了，豁然即是突然間那個心啊，整個呢空了，心空了，耳都空了，豁然乃是假意無端起自見，着相求菩提。無端端生起呢個控制、啊、無端端嗰個控制生起、啊、無端端、啊、生起呢個無見啊，呢、這個無見就生起嚟控制無見，係我哋凡夫嗰個自見，永遠係凡夫。無端端生起呢個控制，生起呢個無見，啊，唔對啦！所以修行之間有滅自見嘛，自見無見，死即涅槃嘛，係嘛？有滅咗自己嘅自見，不用求真，都未遂識見嘛，識滅自己嘅自見啊！識滅自己嘅自見，呢、這個人就冇我執，冇咗我啦！啊，一個有咗唔肯識滅自己嘅自見。我是这样，我是这样，这个我执重到你不得。识别自己的自见，随意、啊、你行路行得快吗、啊、我陪你行快、啊、你年纪行得慢、啊、我陪你行慢、啊、你抛了个零年那次休息吗、啊、我陪你休息。今天识别自己的、那个、自见，行顺众生、这个我执就渐渐就减少了嘛。所以无端起自见，着相菩提求菩提，菩提的觉觉就万法界空，不会有相的。 如果你摘一个相咧，你就唔系求菩提，你就求相。啊，有啲人摘布施，你就求布施，即系唔系求菩提。菩提就冇布施嘅相，布施嘅相空咗，然后先有菩提啫。啊，你执只系咪？我持戒咁样，哦，你执只持戒，你就求持戒，你唔系求菩提。诶，菩提之后咧，嗰个戒持戒就持，但个戒相要空噶嘛。戒相啊，斯罗波罗蜜，即非斯罗波罗蜜，是名斯罗波罗蜜嘛。所以我哋唔可以着相嘅，布施唔可以着布施嘅相，着布施你就布施，你唔系求菩提。持戒我哋唔可以着持戒嘅相，你着相就持戒，你唔系求菩提，系咪啊？今日咧修行不能着我相，啊你着我相就求我，你唔系求菩提。菩提咧又冇我相嘅，啊，修行又不能够着呢个人相，啊，你唔好话我系咩人，有钱人系咪啊？或者系在家人，或者系出家人，啊，聪明人，哦，是男人，是女人，你唔好着呢个人相。你着呢个人相系求人相，你唔系求菩提。菩提咧又冇呢个人相嘅。你修行唔好着呢个空相，啊，着空相你求空，你唔系求菩提。菩提咧又冇呢个空相嘅。你修行之后咧，你就唔好着呢个山河大地嘅相。你见得上山河大地嘅相咧，你就求山河大地，你唔系求菩提。菩提咧又冇呢个山河大地嘅相。所以《金刚经》文：一见之相，非相即见如来。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可能時就冇咗呢個山河大地嘅相，呢個法王身就現出嚟。啊，離咗山河大地嘅相咧，你就求得個菩提。嗱，所以修行啊，唔論用乜嘢相到嚟咧，你都係控咗佢。嗱，至於咩啊？三十二相到来咧，你都系控埋佢。我唔系求三十二相，我系求菩提。菩提咧又冇三十二相，所以《金刚经》话完三十二相，即非三十二相，是名三十二相。求菩提有离相，所以古人讲：何吹青山不到尺，何吹七奶七丈。乃清涼，清涼山五台山，民中民間仲有金河月，民間仲有呢個金河獅子宴，正眼看時飛吉尺，你唔好隻嗰個尺。做起文之後見呢個金獅子，文殊菩薩知你菩薩騎呢個金獅子，正眼看時飛吉尺。你唔好赤咗個相啊！赤相求菩提求唔到嘅，嗱赤相都求菩提。青春一念悟，年月息時慢。有啲人話：我咩妄想都冇咯，妄想冇，有咩妄啊？只有一念想開悟，一念想開悟呢個就大妄想。呢個妄想咧，你不能開悟。青春一念悟，我咩念都冇啊！我只有一个念，我想开悟。哦，咁样你啫，你个一念啊，开悟嗰个妄想啊，念业息时慢，念业息时打妄想啊，贪爱五欲六尘之境嘅慢啫，哦，差唔多嘛。昔日打妄想，探愛呢個財色名食睡啊！你今日打妄想啊，開悟；今日打愛妄想開悟，以昔日探入財色名食睡嗰個妄想有咩差別啊？啊！所以情存一念開悟，念亦昔時打妄想，作業自埋啊！冇咩差別。所以咧，修行啊，有隻個妄想啊，啊，忽然間貪著五欲六塵個妄想自埋無，你莫存一個一念開悟嗰個妄想啊，即係情存一念妄想自悟，零一息時貪著五欲六塵打妄想自埋，冇咩差別，自性覺業。 不言太，隨朝往進流。自性不言嘅太，太又係太，你從太起用得喎。啊，從太起用嘅，你太不離用嘅得喎。一個從太起用，邊個用離咗個太喎？嗰陣時又錯啦。嗱，自性確然態，隨招往寸流。從太起用，照呢個五欲，哦，就五欲嗰次嘅流咗佢。照呢個六塵，啊，就六塵嗰次係寸流咗佢。咁樣嘅自性確然態，從太起用，隨五欲自招，隨六塵自招，流落呢個生死啊，往寸流，就呢個佛性嘅流落生死。就是阎王来串流咯，佛性不会落生死嘛。不过你随照啊，识照不识法，啊，从太起用，用不离太，都不会随照往寸流啊。啊，从太起用啊，用就离咗个太，咁样咪随照，一直照到呢个六道轮回嗰时去咯，照到呢个生死轮回嗰时去，照到呢个五欲六尘流连忘返嗰时，哦，令到嗰个佛性咧。阎王来串流，嗱、啊、呢、这个随招往串流，而则点样咧都会离咗呢个歌幻咧，真而不变嘅随缘咧，一个真而不变随缘咧，咁样咧就自性觉缘喺随招就不往串流嘅。真而隨然不自變喎，如果隨照不寸流咧，自性咪覺然態啦。所以古人用功啊，即態即用，用不離態，態不離用啊。啊，即此用就離此用，佢唔會即此用啊，就著咗呢個用。誒、啊，即此用離此用。啊，離啊，離咗呢個用，用就變翻嗰個態，從態起用，用不離態嘅。昔日呢個三皮禅師，佢有一首詩：即此見聞非見聞，無疑性色可情分。歌中入了言無事。太用何用分不分？太用用啊，何用分不分？啊，即太即用，即用即太。啊，太用分就得，啊不分就得。啊嘛，从太起用，用不离太嘛。所以你嘅自性觉然太，随招，随呢个六尘之招，你就着咗六尘嘅境，咁样就愿望寸流，生死苦海啊！佛性就堕落生死苦海啦嘛，所以就随招就往寸流，不入祖师室，望如翠两姣啊！我不入呢个祖师，就知六祖大师变成啦室咧，就单行入室嘛，单行入室先行到入门，入咗门就单行入呢个祖师室。假如我唔入呢个祖师室咧，我一定望如翠两姣，或者自性觉然态，得态唔起用，死水不从容。又是没用的啊，从太起用啊，随着往寸流啊，又是那边流了回，又是没用的。所以妄言就随两头，不是啊，着了这个太就着了这个用，妄言随两头啊，所以妄言随两头，上面都是妄言随两头，无端起自见唔对啦，啊着相头菩提又唔对，唔系无端起自见咧，就系着相菩提，不着相求菩提咧，啊佢无端端生起个自见，咪又话妄言随两头，啊单妄相故唔对咯，情存一念悟，啊咪又话唔对，啊有啲人啊相爱悟啊，我冇单妄相，我相爱悟又系唔对。 啊，嗰種咧，我唔聲，我一尾巴望聲，又問佢，即係望完除兩下，但又不入呢個祖師室啊！唔係隻咗善，就隻咗惡咯。望完除兩頭，六道輪迴無了期啊！一個入咗做事室，不是善，不是惡，正與我是人識自己嘅本來面目。嗰陣時都唔會望完除兩頭。之上一日問事，不知散成不，又言再上成，大子未解，就現為教授。之上唔得道啦，唔得道都還有再慘呢，唔係唔得道之後都唔慘呢，但一陣未曾開眼，開咗眼咧都還有問路呢，有兩條路，走得行邊條？一個唔開眼就連路都唔識行，開咗眼咧還有問路呢，率先就豪知見聞時師地菩薩咪開咗眼咯，還有五十三參呢。所以呢個智常雖然係入咗祖師室咯，得咗呢個更廣智，孝德智未曾得，即係還有佢參呢。之前一日問事業，佛師佛三成不，佛咪講三成呢，聖文成、圓覺成、菩薩成，又言再上成，就講一佛成啊，一佛成再上，但意未解，意未交手，是以自觀觀心，你自己觀你嘅心呢，觀你嘅心都效用功，知一切惡，受一切善。空性的真理啊，自心之后有无量的功德，你一味去发佛啦，三身四智五眼六空，心之后有的，十力四无所谓，心之后有的，慈悲喜舍，心之后有的，啊，你一味观自己的心啊，以观自本心，莫着外的法相，不要着外三藏十二部的法相啊，入海信算杀徒之皮，数下珍宝有何益？你唔好只外边嘅法相，外边嘅法相系演你嘅，不相干嘅。你一味观自己嘅心啦、啊，空性真理，不无四成，法就只有一个，无有四成嘅。那你有三成、一成嗰、那个四成。人心自有差，等差人嗰个心咧有等次嘅差别。啊，有啲人我有了自己嘅生死，呢个咪圣文圣。啊，有啲人啊，我了咗生死，我到我嗰个见数，啊呢、这个咪圆觉圣咧。有啲人啊，我自度度人，呢、这个咪菩萨圣。啊，有啲人啊，我想共众生一时成等正觉，呢、这个咪佛成咯。所以人嗰个心咧系有呢个等次嘅差别，所以就教出呢个三成一成。咩、啊、叫做三成一成呢？六祖讲啊，见闻见读是小成啊，见看见闻闻法。轉甚轉嗰個勁，仲考仲嗰個勁，你的總善根，你咪小成啦、啊。天文理總嘛、啊，甚轉勁，考仲勁，你咪小成。唔不解義是眾成，唔佛所思嘅法解個大一二大咧，哦，那個嗰、那個。